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

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子敬心想，您根本就没瞒过，是孔明先生告诉我的。都督，您何必这样责打黄盖？哎呀，子敬，我没来得及对你说呀，我这是用的苦肉计，这么回事，千万不要泄露此密。说着，周瑜都督递给子敬一包药，这是最好的好药啊。子敬，你把它送给老将军吧。哦，遵命。子敬把药送到黄盖的大帐去，然后自己回营了。就在这天晚上，就在黄盖的大帐旁边，有一个人在那儿转来转去。因为这个人呢，知道鲁肃有令，不许随便进帐探看老将军，他着急，走吧还不忍，看吧还不让，他在这儿转了半天了。老将军黄盖这时候苏醒过来，问身旁的军校，帐前可有人前来探望？启禀老将军，阚泽先生在帐外。赶快把阚先生与我请来。是。军校出来，把阚先生打外边给请进来了。就是在大帐外转悠的这位，此人姓阚，名泽，字德润，是会稽山阴人士，现在是江东孙权的谋士。此人自幼家贫呢，念不起书，怎么办呢？他借书看，目览十行，只要看一遍，牢记不忘。此人有奇才，而且非常雄辩，特别能讲，胆量还过人。在江东文武之中，阚泽先生和黄盖非常要好。今儿个都督怒打黄盖，阚泽觉得很奇怪，他进帐来先问问伤势，然后他往前一欺身，老将军，难道说您与都督素有侠嫌不成？您和都督有仇吗？没有。哦，阚泽用手一推胡须，微然一笑，我明白了，这是苦肉计。哎呀，黄盖一把手就把阚泽拉住了。德润呐，你一言道破，千万保密哟，果然不错。可现在我还有点为难的事情，我伤成这样，怎么能让曹操知道我去降他呢？我想派一人去曹营送封诈降书。阚先生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啊，老将军如不嫌弃，俺阚泽愿往，我给您把这书信送去。哎呀呀，先生，此去曹营如闯龙潭入虎穴，有去无还之险呐！如果被曹操看出半点破绽，那您就回不来了。望先生深思。哎，老将军年过花甲，耿耿忠心，不避刀剑，俺阚泽甘愿效仿。说完了，阚泽连夜写好这封书信，他乔装成一个渔翁模样，驾一叶小舟直奔曹营。在他离开三江口周瑜大营的时候，此时是天已三鼓啊，天空中寒星闪烁，长江风吹浪滚，浪花拍打着这只柳叶轻舟，啪，载着小船刚一接近曹营水寨， 就让人家寻风廖少的船只给捉住了。有人赶快禀报曹丞相，曹操这么一听，捉住一个什么人呢？启禀丞相，他自称是江东孙权手下的谋士，姓坎名泽，说是要面见丞相，有机密大事相告，带来见我。 遵令。 工分不大，把坎泽先生带进了中军帐。坎泽进来这么一看，曹操大帐里是灯火辉煌，坎泽没见过曹操，只见有一人正在平机委坐，桌子后边放一把大椅，在椅子上面坐着一人，正正当当，规规矩矩，颇坐在那儿是蛮神气。此人站起来是中等身材，生的是黑眉细目，白面长须，头上束发冕冠，没戴帽子，身上穿着一件红锦袍。坎泽一想，不用问，这准是曹操。曹操也在上下打量着坎泽，来者何人？我乃坎泽坎德润，到此作甚？ 干什么来了？ 坎泽常常出口气哼，人言曹丞相礼贤下士，今日一看名不副实啊。哎，功夫老将，你又错寻了道路。 哎，曹操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， 我与江东开战，两家在长江对敌，你午夜三更乔装改扮来到我的水寨前，我还不能问一问你吗？你干什么来了？丞相容禀，只因我江东老将黄盖黄公父无端受周瑜所辱，周瑜重打了他100军棍，老将军奋不欲生啊。将军黄盖与我相交甚厚，是我苦苦解劝，劝得老将军有意归降丞相，特地请我来到曹营递降书。 哦，书信万载。 说着，坎泽把信拿出来，中军官把这封信递给曹操，曹操接信在手，打开了这么一看，这信上写的什么呀？信上一开头啊，写的挺客气，说书成汉丞相，曹操麾下。下边说呀，我黄盖受东吴三世厚恩，本不应该心怀二意呀。看今天这个形势，我们江东区区人马，怎能敌得过你那百万之师？我们东吴的文武啊，都说这一仗打不得，可是唯独小儿周郎周公瑾，他自负其能，偏见愚蠢呐，硬是要以卵击石。周瑜平常作威作福，他有功不赏，无罪受刑啊。像我这样的江东老臣，无端受他的侮辱，我是怀恨在心。我早听说曹丞相你虚怀纳士，我愿意率众归降，跟随你曹丞相建功雪耻。我投降那天一定要把粮草军器一块儿都带过去，这是我黄盖一片真心， 现在我在京东大营望着你丞相的水寨，眼泪都哭红了，希望丞相你见到这封书信是万物见疑，就是请你相信我，你千万别生疑。哦，曹操翻过来调过去看这信，这信上有几句话呀把曹操给打动了。哪几句？特别这信一开头，黄盖说，我受东吴三世厚恩，应该呢忠心保孙权，不应该怀什么二心。曹操对这样的人呢特别敬重。曹操最恨的呀就是那些贪生怕死的软骨头。这老黄盖呀这人不错呀，谁不知道黄盖是江东旧臣，他为什么今天给我写了降书呢？说明是让周瑜把他逼的。还有两句话，曹操心一动，就是说黄盖投降那天要把江东的粮草和军械全都带过来。嗯，他看哪、啊、看哪、啊，把这信反反复复的看了有个十几遍，猛的把信抓起来往桌案上这么一摔，啪，挺身的站起来，左手一丝长髯，双眉一挑，两个眼睛就瞪起来了，咚，冲坎泽大喝一声，大胆的坎德润，呵呵，这明明是黄盖用的苦肉计，你坎泽胆敢前来下诈降书左右，以后将来人推出去斩首。武士就过来就要把坎泽给捆起来，坎泽一摆手，且慢，我自己会走。他冷笑一声，转脸就往外走啊。哎，推了我回来。曹操一摆手，把坎泽又给叫回来了。我来问你，你因何发笑？我都要杀你了，你乐什么呀？坎泽上下打量了打量曹操，我笑的不是你，我笑的是我家老将军黄盖，他目不识人。嗯，曹操一听怪了，你这哪是笑黄盖，这不还是明明笑我吗？黄盖受屈辱要投降我，我把这个苦肉计给说破了，现在你又说黄盖目不识人，那么就是说他投降我投降错了，你这话是何意？坎泽听到这儿冷笑一声，曹孟德，你愿杀便杀，不必多问。说完了把手一背，又要往帐外边溜达。慢着，曹操有点急了，老夫自幼熟读兵书，深知奸微之道，说我从小的时候我就看兵书，三十六计呀、啊、我背了个滚瓜烂熟，什么我不明白，就你们这条计呀、啊、只能瞒哄别人，如何能瞒哄得了你家丞相？哦，坎泽听到这儿回过身来，往前走了两步。曹丞相，那么你说这书信里边哪句话是奸计？你怎么看得出来这书信里边藏有奸计，是一封诈降书呢？嘿嘿，曹操一想，好啊，这么说你是让老夫我把你这书信得给点破呀、啊、也好， 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，让你砍则死而无怨。既是黄盖真心投降，那么这封书信上为什么不写明几时几日，老夫怎样去接应？他是由汉路来呀，还是由水路而来？这你都得写明白。这书信上只字未提，不是诈降书，又作何解释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呀，亏得你曹丞相说得出口哦，你还自夸又读兵书，把36计背得滚瓜烂熟。我看你呀，及早把人马收回去吧。如果你要不收兵和我江东交战，你必然被我家都督所擒，久仰你曹丞相的大名哦，今日我砍则才相识，你原来是个无学之辈。哎，可惜呀，可惜我砍德润屈死于你手。瞅着凯仙那架势啊，又想往帐外边溜达，看来他是认准这门了，你要杀就杀得了。曹操一看， 看则，我来问你，老夫何谓无学？ 你说曹操这人怪不怪？人家砍则这是损你的，他还一个劲儿的刨根问底儿。砍则一听，这很明白呀、啊，你不识机谋，不明道理，你连起码的道理都不明白，你还不是个无学之辈是什么呢？ 算了吧，我也不用跟你多说了，我是早求一死啊。慢来慢来，砍则，你只要是说的有理，俺孟德是自然敬服。 方才我指出这书信的毛病，你不是不服气吗？那你给我说说，这书信里没有诈，怎么个没诈？你只要说的头头是道，我曹操就服你了。 曹丞相，古人曾经说过，背主作妾不可定妻呀。 说背着主人要私自干点什么，偷点什么，比方说，那哪能定时间定日子呀？贼偷方便嘛。 黄盖老将怎么能在信上给你写好日期呢？如果全写上，说什么时候由打三江口过来，带多少船，船上带多少军粮，藏多少军器，让你怎么去接应，那么到时候你把接应船派去了，恰恰就在那时候老黄盖走不出来了，不是连你这接应也都完了吗？ 你明白什么道理？今儿你还要驱杀好人，所以我说你是个无学之辈，这句话说的呀是恰如其分。 哎呀呀，曹操听到这会儿一挺身，赶忙离开座位，绕过桌案到砍则跟前深施一礼呀、啊，砍先生，孟德不明有犯尊威呀、啊，望先生不要挂怀。 呵呵，丞相，砍则怎么敢担得起呢？ 说着，砍则给还了个礼。不瞒丞相你说呀，我与老将军黄盖，想投奔丞相你。如婴儿望父母，丞相你就请放宽心吧，我们怎么会有诈降之意呢？ 先生不要再提起了，赶快请坐，吩咐人倒茶来。 先生啊，你与黄盖老将军真的能归顺我曹营，日后建功立业，到那时我封您二位的爵禄一定高过我左右的文武众将。 我封你们俩当官啊，封个大官，比我手底这人 都得高一级。坎泽听到这会儿微笑着摇了摇头啊，丞相说的哪里话来，我与功夫老将非为绝路而来啊，此乃是上合天意，下顺人心。常言说得好，良臣择主而事，良鸟择木而栖啊。因为你曹丞相这人太好了，我们主要是为了你成霸业，我们才过来投奔你。说的曹操开怀大笑，吩咐人酒宴摆下。当时推杯换盏，这位曹丞相跟坎泽先生喝上了。酒还没过三巡呢，只见从帐外进来了一个中军官，走到曹操的身边跟他耳语了几句。哦，拿来我看。那中军官递给曹操一封书信，曹操把书信打开，用袍袖这么一挡，在灯光下一看，坎泽就明白了，这一定是三江口蔡中蔡和给曹操写来的书信。那时候没有情报这词儿啊，那就是说蔡中蔡和告诉曹操周瑜怎么打了黄盖，把这位老将军打的是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啊，打的东吴的大营文武啊个个埋怨。曹操点点头啊，赶忙把书信带起来。曹丞相对坎泽先生是更加亲切了。如此说来，先生啊，我想有劳你再回到三江一趟，告诉功夫老将，只要他能给我通个消息，我立刻是派兵接应。坎泽听到这儿，把酒杯一推，哎呀，丞相，这可不行。怎么，我已经离开江东了，我不能再回去了，那再回去不露了马脚了吗？请丞相您另派一个人吧，我是万万不能回去了。哎呀，曹操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，他有点为难了。坎先生，如果这么大个事情要是派别人去，一旦泄露了机密，那我了得，还是先生您回去吧。坎泽面呈难色，哎呦，他这为难哦。嘿，高就高在这个，说什么他也不回去了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从今天起，我为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，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，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体味时光流转。 锦绣河山美如画，祖国建设花骏马，我党是有功人多荣耀，头戴绿盔走天涯，头顶天山鹅毛雪，面对戈壁大红沙，下令江边迎朝阳，屯了山下送万象，天不怕地不怕，风雪为天人却怕，我为祖国先知忧，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。我爱这蓝色的海洋，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，我爱海岸耸立山峰， 我守卫在海防线上。

推着再三，让着再四啊。您就去吧，坎泽也没办法了，看那样子。曹丞相，既是如此，那我就不能在这儿久停了。要真的我回去，我得立刻动身。其实坎泽先生心里巴不得赶快走，我仅在你这儿坐着干嘛呀？心说书信已经递到了，按现在的话来说，任务完成了，我赶快回府功夫老将一声吧，不能在这儿耽搁了。自从来到曹营，看坎先生的外表是非常平静，那么休闲，那么如入无人之境，信步闲庭的样子，其实啊，心里头够紧张的了。曹操一听坎泽答应回去，乐得满满给斟了一杯酒，然后吩咐：“拿了过来。”一个中军捧过一大盘子来，里边放着十锭马蹄金呢。干嘛？这是赠给坎先生的，也就算个见面礼儿吧。嘿嘿，人家这位坎先生啊，不屑一顾啊，根本连看都没看。丞相，这是何意？ 我略表寸心。 方才我已经说过，我与黄盖老将军来投丞相啊，不是为了爵禄。爵那就是升官，禄就是发财。我们要为了升官发财啊，到不了您这儿。我视黄金如粪土啊，这算得了什么呀？说完这句话，给曹操十了个礼，转身走了。嘿嘿，曹丞相双挑大指，看了看左右，你等应该效仿之，说你们啊，都得向人家江东的黄盖和坎泽先生学习，看看人家官钱根本不动心。嘿嘿，江东有此贤士名将，可惜呀，小周郎他不会用人。呵，曹丞相这得意啊，甭管这位丞相怎么高兴了，单说这位坎先生驾上小船呐，吩咐一声快快回三江。船回到三江口周瑜大营，坎先生急忙到黄盖的大帐，老将军正这儿着急呢。哎呦，德瑞，你回来了。老将军，您是不是有点着急了？没有没有，快说说，快说说这曹营之行。坎泽就把这经过一说，两个人是开怀大笑，嘿嘿，也暗暗的佩服。佩服什么？曹操确实是奸诈过人，真够厉害，一眼就把这书信的毛病给看出来了。多亏德润呐，要不是先生的雄辩之才，要不是你长了一张好嘴呀，这么能说，生把曹操给激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，一直摆酒款待。你是个高人呐，如果不是您这么一来，我黄盖皮肉甘受其苦哦，这50军棍呢、啊、我就白挨了。哎，坎泽先生，您看您是不是上甘将军大营去一趟啊？黄盖一说，哎，正好碰了坎泽的心思，坎泽也想跟老黄盖说这事儿。上甘宁大营干嘛去？不是去看甘宁，主要是为了蔡中蔡和，让蔡中蔡和呀最好再给曹操写个信儿去。那么一来，黄盖老将的这个诈降计呀，就更瓷实了。坎泽来到甘宁的大帐，甘宁一愣，心说坎泽先生怎么这么得闲呢，上我这儿来了。坐下叙谈了几句，坎泽就问甘将军说，昨天在大帐之中，您让都督一声令下，乱棍打出了，不知将军是何感想啊？ 啊， 甘宁就明白了，坎泽先生来看我是假的，是为蔡中蔡和来的。恰巧就在这时候啊，忽听这帐外有轻轻脚步声。甘宁看了一眼坎泽先生，那意思蔡中蔡和来了。还没等二蔡进门呢，甘宁啪嚓用手一拍桌案，当时就火了。哼，先生不提周公瑾还好，这一提他我是气不打一处来。我犯了什么罪了？我不是就因为跟老将军黄盖说了几句情吗？他就这样乱棍将我打出帐口。嗯，我身为江东大将，受此屈辱，我真是羞见江东父老啊。这时候蔡中蔡和就进来了。坎泽呀，赶忙冲甘宁摆手使眼色，那不让蔡中蔡和看见了吗？啊，特意让他看见的，这就叫做戏呀，给他们俩看呢。哎，当时甘宁就不言语了。嗯，因为他这话说了一半啊，这一不言语愣把后边这话全憋回去了，甘宁坐在那会儿直喘气。坎泽把头也低下了，蔡中蔡和两人互相递了个眼色，心说嘿，听出来了没有，营中的文武都在埋怨他们这个都督呢，这可正是个机会，干脆咱们给加点芝麻眼得了。蔡中笑嘻嘻过来了，哎，坎先生，甘将军，您二位在谈什么呢？坎泽一听，哎，我们在谈江东的小事，与二蔡将军无干呐、啊。你们甭打听，说我们家务事。这蔡中一听有门，干脆我就借着这梯子往上爬吧。哎，其实这个事儿啊，周瑜都督做的不对。黄盖老将军那么大岁数，摁那儿就打呀。常言说得好，七十不打，八十不骂呀。他真下得去手，特别是把甘将军由大帐中乱棍赶出，我们心里都愤愤不平啊。看来您二位也是正谈这码子事儿呢。我有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哎，你既然来到我江东了，就是一家人了，有什么话不好讲呢？哎，多谢凯先生。我是说呀，看您二位这意思，是不是有弃吴之心呢？你们想离开东吴？哎，坎泽叹口气，我们总有此心，可是无处投奔。哎呀，先生与将军如果要是弃了东吴，何不去投曹丞相？坎泽看了看甘宁，两个人点头示意，目的达到了。甘宁把宝剑还侠，嗨，如此说来咱们是一家人了，你们怎么不早说呀？哎呀，蔡中蔡和一咧嘴，我的甘将军，这事儿有随便说的吗？你们这位周瑜都督太厉害了，他对老将军黄盖和您都没有半点情分，我们这样的稍露出一点蛛丝马迹，那还不得让他把我们剐了啊。因为甘将军您对我们两个人有知遇之恩，太好了，对我们关怀无微不至，所以啊，我们不能不跟您说实话。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？我们立刻就给曹丞相写信，把您二位的想法啊告诉我家丞相。坎泽点点头， 二位将军，这个事情你们办得好啊。甘宁立刻吩咐摆酒，和四个人推杯换盏，这酒喝得还蛮热闹的。这蔡中蔡和让这点酒知识的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，呵，越说话越多。甘将军，坎泽先生，您二位还不知道呢，自从周郎打了老将军黄盖之后，我们把大帐里边所看到的听到的 都写信给曹丞相了。 阚泽心说：“你甭说了，那封信我都见着了。”阚泽也笑了：“哎，不瞒二位蔡将军说呀，我今天到这儿来呀，也是来约会甘宁将军来了。我想和他同返三江口，去投曹丞相。你看看，这真是啊，哎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他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。”几个人喝了一气，酒席就算散了。蔡中蔡和呀，立刻写秘书禀报他们的曹丞相。阚泽先生也写了封书信，派人送到曹营来。阚泽先生这信怎么写的呢？他说：“我跟黄盖老将已经约好了，到时候黄盖老将军是由水路归顺你曹丞相，多备战船呢，船上是满载军粮和武器，到时候这船头上插青牙旗为暗号，您一见船头插着青牙旗，您就赶快派兵来接应。不过黄老将军要待机而动，还是不能定时间，看准了机会什么时候得变就过去了。”曹操同时接到了两封信，他把这信放到桌案上，他看完了蔡中蔡和的信，看阚泽的，越看呐，这曹操越犯合计。我说这信上都是真的吗？这蔡中蔡和这两个人能探得这么多的机密吗？阚泽确实与黄盖真心来投。哎呀，曹操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将众谋士请到大帐。”把众家谋士都请来了，曹操把这两封信让这些谋士看了看，然后他告诉大家：“这两封信呢，我都不得相信。现在呀，最好能有个人到三江口周瑜的大营去探探虚实，回来跟我说一声，这我就放心了。不过谁去为好呢？”曹操说的这会儿用手一捻胡须，他看了在座的一眼，好多人呐都不自主的把头低下了，心里说：“天哪，谁敢讨这支令啊？去倒是容易，那回得来吗？那周郎多厉害呀！”哎，就在这时候忽然站起一位来：“啊，丞相，某不才愿往。”大伙儿一看呢，都差点乐了。谁呀？蒋干、蒋子义。有人都憋不住了，心说：“你还讨令啊？上一次你到周瑜大营去了一趟，你都干什么了？弄了封书信回来，让丞相把两位水军都督杀了。嘿，这人真怪啊，今儿他还讨令。”这些讽刺与讥笑蒋干看见了也听到了，但是他毫不介意，讥笑任人讥笑，怕什么呀？哼，毕竟我蒋干敢站起来请令，比你们强多了。你们能耐倒大呢，一个个吓得低头耷拉脚的，没人敢言语了。我对丞相忠心耿耿，为什么我要讨这令？启禀丞相，上次我到三江口一功未酬，也就是说我什么也没干成，我心中有愧，今日再去周郎大营，必定能探得其中之虚实，回报丞相。如果探不来，请丞相将我问斩。曹丞相连连点头，不由得挑起了大指：“呵，子义愿往，吾心安矣。”这我就放心了，你可以去。你看这事儿，好多人就不明白，这位曹丞相也有绝招。 蒋干请令他就答应。那么为什么曹操这次还能同意蒋干去呢？曹操啊，知人善任，他知道蒋干对自己啊绝无二心，他确实想把事情办好，不过呢他没算计过人家周瑜，偷来了这么一封书信。那封书信呢偷的不容易，也可以说是战战兢兢，不避刀斧之险，那是在人家周公瑾的忠君保障偷的那封信。那么简单呢，要不是对我曹操有一颗赤胆忠心，他能喝出命来干吗？所以这次啊，我还让他去，不单叫蒋干去，我是先赏重金，呵，给了蒋干先生十锭马蹄金。另外曹操也没办法，你说不让蒋干去让谁去呀？毕竟蒋干吧和周公瑾有那么一层特殊的关系，从小啊同窗，就是老同学。哎呀，这老同学可了不得，那感情不一样，小时候在一张小书桌上念书，后来都长大成人了，而且在成了国家的要员，见面之后那是格外亲热呀。只好啊就得让蒋干去，曹操特别嘱咐了蒋干几句，事关战局之重大呀，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，这次子义前往一定要小心谨慎。蒋干领命，手一背舔着那鸡胸头，由得保障出来了。换了衣服之后仍然是带一个小童儿，驾着一条小船就奔周郎的大营来。到了三江口，找一个避风的小江湾，把这小船啊往这儿一停，他让使船的和小童儿在船上等着他，然后蒋先生就上了岸了。他告诉巡营的去通禀周都督，说故人蒋干求见。这时候周瑜都督干什么呢？正在大帐和鲁肃、鲁子敬议论军机呢。子敬啊求计刚回来，向谁求计去了呢？准是向孔明先生，这次还真没去找孔明先生。怎么回事呢？周都督苦肉计安排完了之后，一切就算都挺顺利，诈降书也送去了，蔡中蔡和的底细也都摸来了，按说应该开始用火，火攻曹营了。周都督有点为难了，为什么难？这火得怎么点呢？怎么放啊？这在大江江面上用火烧曹操的战船，你把这只船烧了，那只船不跑了吗？这火得怎么点呢？都督为这事儿一犯难呐。子敬看出来了，鲁肃向周都督推荐了一个能人，说都督，我跟您连提了两三次，由于曹兵这一来，您呢一挂帅印出征迎敌，把这事情啊就耽搁下来。我曾经向您荐举过一个高人，谁呀？此人姓庞，名统，字士元，就是徐庶走马见诸葛，水镜先生跟刘备、刘玄德介绍的那两个人，伏龙、凤雏。伏龙不是诸葛亮吗？凤雏就是这庞统，庞士元。这庞士元现在在哪儿呢？正好在江东。庞统家不在这儿住，他是襄阳人，自从刘琮啊拱手让了荆襄，曹操占据荆襄之后，庞统避乱就把家呀搬到江东来了，想在这儿住些日子，过几天呢松心的日子吧。嘿，没想到 他刚搬来，曹操领着人马就打来了。庞统和鲁肃十分要好，鲁肃啊向周瑜推荐过庞先生，说咱们江东要得了这个人可就了不得了，我主霸业必成啊，也是都督您一条好臂膀，比我可强的太多了。周瑜都督啊也是久闻庞统之名啊，那谁不知道凤雏先生。周瑜很想亲自登门去拜访庞统，还没等都督去呢，曹操就到了，所以周瑜呀压根儿没得抽身。这次鲁肃一提，哎，周瑜一想，好啊，子敬，你去问问庞先生，咱们要攻打曹操啊，怎么打好，也就是说怎么能把曹操打败。鲁肃就去了，问计之后回来就跟周瑜都督说了，说庞统先生跟我讲得很清楚，要想战胜曹兵，咱们是以寡胜众，因为咱们的人马太少了，曹操人马太多了，要想打败人家不容易，怎么办呢？得用火攻，但是长江用火不那么容易，您要烧着他一只船是渔船尽散的，您把一只船烧着了，那些船全跑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周瑜一听，我就为这个事着急。庞先生还怎么说？他说呀，必须得献一个连环计。何为连环计呢？就是说让曹操把他这些战船呢、全都拴在一块儿，然后咱们架火这么一烧，是一战可告成功。哎呀，把周瑜给乐得腾一下子站起来，是鼓掌大笑。哈哈哈哈，哎呀呀，凤雏先生真乃当代之奇人呐、这个人太高了，这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对，让曹操把战船全拴上，献一连环计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我是作家周梅森，一段故事百种感悟，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。北京故事广播，您的故事天地。 欢迎您，是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周瑜仔细想，做了难了。怎么了？这打仗啊，不光是靠勇，主要也是斗智，什么用个计谋啊，哎，用个策略呀、这都可以，你给人出主意不行啊。说这么着得了，我好得打呀，人家说好吧，哪有那事儿啊，曹操比谁傻呀，他凭什么把战船拴一块儿啊。哎呀，这事儿可太难了，连环计是好计呀，但是由谁去献？哎呀，鲁肃一听，可不是嘛，这事儿可得好好想想，那随便派个人到曹营去献连环计，曹操这老奸雄特难斗啊，他奸的都没法再奸了。俩人正为难呢，有中军进来禀报说蒋干求见。哎呀，啪，乐得周瑜一拍桌子，啪，水碗滚地下去。周都督不管这个了， 可乐坏子敬啊，我们江东破曹全在此人身上，行了，连环计有人献了。子敬，你扶儿过来，如此这般，你赶快去告诉庞统先生。哦，好，都督，我立刻去办。然后周瑜吩咐把蒋先生请来。还没等中军出去呢，蒋干自己进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他在大营外头等了半天也没人理他。蒋干一琢磨，这又怎么了？上回我来等的时候可不小不小，但是金鼓齐鸣，周都督是锦衣相迎啊，今儿怎么压巧动的没人理这茬啊？干脆我自己进去得了，透着跟周都督近乎。走到辕门这儿，哎，横着膀子往里就晃。把守辕门的人认识他呀，哟呵，这不是蒋干先生吗？啊，您又回来了啊，又来了。上次您不是出去遛早弯去吗？怎么遛的没影了？那什么，我遛回曹营了，今儿个又回来了。门军们差点笑了，心说这位可好，随便往来啊，反正都督也有令，据说对蒋先生应该是格外照看，所以就这么着，他借了宝帐子。中军一看正好，我要请您，您进来了，请吧。一进门，蒋干一拱手，哎呀，贤弟，一向可好啊，愚兄前来看望。周瑜呀，真差点乐出来，他暗叫着自己，公瑾，你可不能笑，这一笑可就麻烦了。想到这儿，周瑜把脸色往前一沉，哼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哎，蒋干愣了，怎么了贤弟？你看你没到辕门外接我，我进的大帐里，你起码也得有个起座啊，不管怎么说我是你哥哥呀，你怎么还来气儿了呢？周瑜这么一听，你是我家兄长不假，你做那事儿对得起人吗？你耽误了我多少事儿啊。上次相见我念其是旧日同窗啊，我把所有江东文武都请来了陪你饮酒，我有什么错待你之处？可你不应该偷我的书信呢，你把书信偷走了，耽误了我多大的事情，让曹操杀了蔡瑁张允。周都督说这话不亏心呐，亏心也得这么说，实际让蒋干偷走那封书信就是为让他杀蔡瑁张允。可是话不能这么说呀，如今你又来了，我本当将你人头砍下，把蒋干吓了一哆嗦。蒋干干旁边这有把椅子，他刚要坐下，一听这话本又蹦起来了，哎，贤弟，不能如此无情啊。是啊，不能如此无情，我应该把你送回曹营，可是也不能送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三二日以内我就要大败曹兵，我要把你送回去，你给我泄露了机密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杀了你吧不够朋友，送回你去吧我又不放心。蒋干一想，这要把我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先暂且把你留在我江东小住几日，待我破曹之后再将你送还也不迟。来人呐，伺候都督，把蒋干先生给我带走。遵令。走吧蒋先生。别去别去，我说贤弟，他这个我有话说呀，我这次来啊是有心腹之言相告。哎，兄弟，你得让我把话说明白。他这个再看人周瑜啊进了寝帐了，两个中军就往外推蒋干，行了，走吧走吧，人都进去休息了，您还在这嚷嚷什么呀？哎，我说他，我这个我有事儿，是没事儿您能来吗？走走走走，一直给推出帐口，来到辕门，上马吧。蒋干一听，什么上马？包弄哪儿去啊？快快快上马，就把他给扶上马去了。然后中军叫过俩人来，都督有令，让你们两个好好扶持蒋先生。说着 是个眼色，这眼色特意还让蒋干看见，那意思就是啊，你们俩以扶持为名看住他。蒋干一下坏了，这把我给弄哪儿去？骑马走了一段路，走的一个小山坳，不走了，这儿有一座小庙。哎，这俩人就把蒋先生给让到庙里来了。这小庙堂啊，收拾的挺干净，看来啊，这是事先有准备。哎，就让蒋先生在这儿待着，出这个院子不行，这俩人换着班伺候着他。等蒋先生吃喝完了之后啊，这俩也不是总在这儿看着，有时候就在这配房屋里下个棋什么的。呵，蒋干哪吃得下去呀，他是吃不香睡不着，都要急死了，心说我在丞相跟前二次讨令，来到江东周郎的大营，这还不如第一趟呢。周瑜可太厉害了，他把我给软禁在这儿了，我跟丞相通不了消息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呀，蒋干是如坐针毡，坐卧不安呐。这天晚上，蒋先生实在憋不住了，打屋里出来了，他在院子里头散散步，我得想办法逃走啊，逃不了，有人看着我呀。哎，嗯，正在蒋干为难之际，忽然他听见有朗朗读书之声。哎呦，这左近有学堂吗？这谁在读书啊？那时候读书啊，不讲默读，就光看看就行了，得念出声音来。所以今天晚上蒋干听的这读书声音很洪亮，他顺着这声音呢，就走过来了。出了这个小庙堂，走不多远，一看前面路旁有三间茅庐草舍，他站在窗前，扒着这窗缝往屋里一看，灯光下有一人是秉烛而坐，正在那儿念书呢，读的是五子兵法呀，孙武子的兵书。哎呦，他一看那桌子上堆着那么多的书，墙上挂着一口宝剑，这个人在夜读兵书，看来非等闲之人呢，一定是一位当代之隐士。无形之中啊，蒋干心里头这么一感慨，他叹了口气，哎，他感慨什么？看看人家多休闲，比我强多了，我何必冒生命之险两次来到周郎的大营，还不是为了名利二字吗？他这一感叹呢，让人屋里听见了。好，门外是何人在此长吁短叹？不好，蒋干往后一抽身，这时候哗啦一下屋门开了，这位读书人打屋里出来，在月光之下，蒋干举目一看，哎呦，此人生的是相貌清奇，头戴朱冠，身穿布袍。蒋干赶忙一拱手，啊，实在对不住先生，我一时不慎打扰了您的清读，不知先生尊姓大名？这位读书人微微点点头，呵，不才姓庞名统，字世元。哎呀，难道您就是襄阳的凤雏先生？蒋干愣了，我怎么能想得到在这儿碰上庞统啊？是这个人吗？庞统笑，不敢当，正是庞统。哎呦，蒋干乐坏了，我可真没想到啊，在此得遇贤人，余下不才，姓蒋名干，字子义， 哦，原来是蒋干先生，幸会幸会。不敢不敢，快到屋中一叙。说着把蒋干给让屋里来了，落座。这一叙谈，蒋干这才知道感情庞统先生怀才不遇。庞统心里头很不痛快，他说我来到江东这儿啊，是想投孙权，可是周郎小儿恃才自负，他仗着自己啊有点本事，是慢闲傲世，瞧不起人，为此我一气之下是隐居了山林。哎呀呀，以庞统先生之大才，何往而不纳呀？就凭您这本事，到哪儿人家不要啊，请都请不到啊。凤雏先生，您如果要不嫌弃，现在有一当代人中之杰，您何不去投呢？子义说的是谁呀？就是那曹孟德，他筑路中原，称霸北方，我看将来天下必然是曹氏的天下。如果凤雏先生愿往，我愿做引荐之人。我家曹丞相要是得了凤雏先生，那就好像龙入大海，虎上高山呐。不知凤雏先生愿往否？您乐意去不？庞统听到这会儿，哎呀呀，子义呀，我能在这小小的山林相遇蒋干先生，十分荣幸。先生要把我推荐到曹丞相的面前，我更是感激至深。不过我们要走可得快点走啊，迟则生变。周郎这个人很厉害，对对对，凤雏先生您言之有理呀，我看咱们事不宜迟，马上动身。正好江边有我一只小舟，咱们是登舟前往。说着他拉着凤雏先生打草庐中就出来了。等来到船上啊，使船的和那小童儿等的都有点不耐烦了。 哎呀，蒋先生，您看您哪儿去了？哎， 别嚷嚷。蒋干急忙摆摆手，这不是咱曹营，这是人家周瑜的地方，要小声说话。哎，快上船快上船，把庞统给扶到了舱中，吩咐一声开船呐，是越快越好，快跑。这小船就滑下来，嘿，蒋干这高兴，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，多顺利呀、啊！周瑜他愣没困住我，他就不仔细琢磨琢磨，世间哪有这么顺利的事儿啊？这都是周瑜都督安排的呀。蒋干一到周瑜的大营，周瑜不就告诉鲁肃如此这般，你赶快去办吗？哎，就是安排这档子事儿，要不然怎么单单的把蒋干给送那小山坳去了呢？这蒋干哪知道？一帆风顺的回到了曹营，他先把这位凤雏先生领到自己大帐来，让他在这喝茶歇息。凤雏先生，您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去通禀丞相一声，让丞相亲自来迎请您的大驾。哎，庞统一听，那何必呢？怎么能有劳丞相啊？我还是亲自去吧。哎，您这儿坐会儿吧，我们一同前往吧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凤雏先生，哎呀，您可真客气呀。忙的这位蒋干呢，衣服也没换，光着一只袜底，穿着一只鞋，有些人看见他，你说人能不乐吗？心说蒋干去的麻利，回来的快，怎么这模样回来？甭问，这次比那次去呀、啊、还糟糕。蒋干不理会这些事儿，心说你们哪能知道啊？哼，燕巧焉知鸿鹄志，我呀给丞相请了能人来了，这次江东是指日可取，说什么时候把江东拿过来就得拿过来。 他跑进大帐，给曹操深施一礼，恭喜丞相。曹操举目一看呐，心说糟了，蒋干这次去啊又白去了。不由得曹操把眉头一皱，子衣，你何时回归的大营？ 丞相，我刚回来。 为何见面给我道喜呀？ 哎呀，丞相啊，你说这事情巧不巧啊？啊， 嘿嘿，把蒋干乐的呀手舞足蹈。曹操一看这人要干什么呀，这是什么事情把他喜成这样啊？你赶快跟我说说，可曾见到周郎？ 我见着了。哎呀，周瑜好厉害呀，他把我给圈起来了，还不如那次呢。 那次他可请来文武设宴款待我，这回连口水都没给我喝，一见面就想把我杀了，说我耽误了他的大事。 嘿，没想到他把我这一圈起来倒好了。这真是古人有云呐、啊，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您看是个很倒霉的事情，不是吗？但是呢，哎，很愉快。您说很愉快吧，说不定很懊恼。 曹操一听你这头上一脚地上一脚的，你跟我胡说些什么呀？子衣，我问你打探的消息如何？ 啊，是啊，丞相，您等我慢慢跟您说呀。这一次三江口，并未虚行啊，我没白去啊，什么消息我也没打听着， 简直把曹操给气晕了。哦，跟我瞎嚷嚷半天，合着什么消息也没打听着啊？曹操刚要动怒，蒋干看出来了， 丞相您息怒，他是这么回事儿，您不是派我去看看蔡中蔡和探的那消息到底准不准确，黄盖以及那位阚泽是不是真心投降？可这周瑜他不容我打听，他差点把我给杀了，我什么消息也没打听着。但是有一条我可问来了，他在三五日内就要把您灭了。 曹操吓一跳，可这倒干脆，心说这消息还更难得呢。你因何得知？ 就是周瑜跟我说了这么句话，他说我几日之内就要破曹，本当把你放回，我怕你给我走漏消息，嘿，为此他才把我软禁起来。软禁起来不是吗？我给您呐求得一位大贤，您可知道襄阳有一位庞统庞士元？ 曹操一愣，既有闻其名啊，你说的就是那凤雏先生？ 哎，正是。嘿，他呀离开襄阳到江东想投孙权，可是周郎小儿看不起人呐，庞统先生一气之下隐居山林，叫我给碰上了，我向他推荐到您的麾下来，他很高兴跟着我来了。丞相，难道这不是一喜吗？ 哎呀呀，曹操一听站起来，心说这通啰嗦你倒跟我早说呀。 子义这趟真没白去呀、啊，能探听出来周瑜在几日之内要兵发我曹营了，这比什么消息都重要啊，比打探蔡中蔡和黄盖阚泽强多了，另外还领来了一位贤人，你真是立下了奇功啊。我问你，凤雏先生今安在？就在帐口。嗨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 曹操立刻整理衣冠，亲自相迎，打帐口里边接出来了。见了凤雏，曹操先给他施礼，庞统赶忙还礼呀。呵，曹操和凤雏先生格外的亲热，挽着凤雏先生的手，让到大帐落了座。凤雏先生，我是久慕您的大名啊。我也听说了先生避乱起襄阳到江东，没想到周郎小子恃才欺人呢、啊、他仗着自己的那点本事，谁他也看不起，屈尊了先生你。先生今天能够大驾光临到曹营，使我十分高兴，望先生

点点珠泪洒下来，就这个流水板啊，点点珠泪洒下来，沙滩会你常摆，直沙的杨家毫无悲哀，而大哥替宋王唱出来词怀，而二哥断剑下是命出阳台，而三哥骂他是路你快，我的儿女是路分宝一时无再未曾回来，为儿母的把心情改，待发修行出家在舞台，而六弟镇守三关挂了帅，最后他二七弟他背叛哄他绑在八九树上，一件一件一件乱箭窜身是无当爱，娘子说我的儿啊，金童啊，这个流水板当然是卖菜的词儿了，跟这一样，这是点点珠泪洒下来，这是尊声列位喜听开怀，尊声列位听开呀怀，我这儿卖是青菜，听我把菜名儿细说明白，这倭瓜虽个儿大不能切着卖，儿媳羊肉是不放安排，三撇裂半桌是点凉菜，小婴儿奶水落不下头，许没包下皮儿来，哎呦这黄瓜汤是绿晒，老了苦了你赶紧送回来，还有那青菜韭菜大白菜，最好是大茄子你买的家具咔嚓一刀一刀刀刀五鞋把它切开，白菜里白要换了早晨无人来买两滴儿啊， 没说你没说我感我感受， 没说你，这是一闹腔， 哎， 这个词儿啊跟那得对得上，安得了那么恰当，还是这折怀来折板也一样，板也安得恰当，折也一样，还是怀来折字呢对字也得一样，那个是点点珠泪洒下来，其实点点珠泪洒下来，这尊声列位听开怀，点点得都安得恰当，听着点点珠泪洒下来，尊声列位听开呀怀，沙滩会一场败，我这儿卖是青菜，直沙的杨家毫不悲哀，听我把菜名儿细说明白，而大哥替宋王唱起来词怀，这倭瓜虽个儿大不能切着卖，而二哥断剑下是命出阳台，儿媳妇的羊肉是无法安排，而三哥骂他是不你快，三撇裂伴着是点凉菜，我的儿子是我三帮一时不再未曾回来，小婴儿点水落不掐头，取为包下皮儿来，没有儿母的吧心情改，没有这黄瓜他是绿晒，待发修行出家在舞台，老了苦了你赶紧送回来，你多恰当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遗时光， 阳光就会走进来。让世界因你更可爱，有冷就有暖，冬天是否让你好烦，黎明醒来揉揉你的眼，你会发现天那么蓝，桃花也红了， 北京时间16点整，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，文化局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，非遗时光。 停！见过神坛的，见过守家的，见过随园的文武工会，见过豫园的文武工会，见过善园的文武工会，见过三山五顶各不相当形象不好看的文武工会，地小会，京西软件厂，地震奇缘，太守市会，上将有见人将，行了。 这是京西蓝电厂义阵奇缘太少师会在妙峰山庙会上行香走会的一幕。每年的农历4月初1到15，妙峰山庙会期间，近百档文会武会来到妙峰山朝顶进香。请听非遗时光之人人异事云集的妙峰山庙会。

双小手捧一把黑土，先把鬼子埋掉。傻子，傻子借你一对大脚，踩一溜山道，再把我们送。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风是秋后霜，月是石榴园，是老来俏，花是苦后甜。经历岁月久，得与知己难，泪眼同欢笑，春梅始终眠。